日股海变幻莫测，要俯览正经形势，揭开股坛迷雾。我云图文昌尤家 Marty 为大家睇清形势，从多角度分析。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点，股海云图。 我哋最積極 HK Peanut.com， 我係譚志強。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有，只問是非不問立場，破擊會。 几乎要 都系咁，喺咪后嘅 讨论， 辩论讨论系激烈啲嘅， 又唔系辩论，不过 讨论 ，不过即系讨论呢啲话题又真系好 meaty， 系好有营养嘅嘢嚟嘅。即系老实讲，我就觉得真系多时间唔够嘅。咁但系问题今日仲要讲第二个话题系嘛？咁或者系啦，讲三宝。咁头先电嘅嘢啊，路人乙有冇嘢补充？ 我唔係頭先，你哋係咪路人甲係講咗？如果最後究竟終於， 即係譬如最後講話嗱，出年啱啱講過啦，出年佢有個嗰個所謂叫做開放地市場啦，係咪？如果咁樣講，跟住教授咁講咧，第二地方都係冇乜好下場嘅，係咪全香港市民一致個反對佢唔好搞呢樣嘢啦？咁如果譬如你話反對開放地市場啦，咁嚟緊最後啦，嗰、那個電利潤管制協議，我就有個問題提出嚟啦，你揀乾淨電就即係要貴啲啦， 係㗎， 即係我相信呢個大勢所趨啦，冇人會好，冇人會昂居到或者政治不正到，唔係我用煤啦，要平電，我唔要乾淨嘅，咁樣和然下一代都冇所謂，冇人會咁講㗎嘛。咁你仲喺邊方面可以撳呢個兩間電力公司去喺嗰度 9.9 再撳佢，譬如係咪 9.5 咧，或者好意頭啲 9.8 算數咧，咁嗰啲嘢咧係啦，即係咁樣，即係有咩方法咧？其實 即係講佢頭先我咪後講過咧，幾樣嘢佢哋即係一路都想攞出嚟傾嘅，譬如話港燈同中電係咪可以聯網嗰度做多啲咧？咁因為呢個就關係到佢後備電， 係啦， 後備電，咁如果我聯網係啦。咁佢而家有聯網嘅，但而家個聯網個功用就主要係當即係一啲應急嘅時候，你突然間有台機跪低咗嘅，咁可能廿年先發生一次嘅， 2012年 做一次，即係你跪低 世界盃嗰年會驚啲咯， 要係啦，咁咪就要即係對面幫幫手。咁如果係可以咁樣嘅話，咁你個備電可能個比例係低啲嘅時候，因為咁咪會可以佢個資產唔使起咁多嘢，咁於是乎佢喺個資產個管理個利潤管制底下，咁佢咪可以加價加得咁快咯， 都係。即係其實空間就好細嘅，即係再攣去嗰個所謂利潤。 即係就算佢上一次幾個月之前消委會出嗰個顧問報告，話有啲乜嘢可以係引入嘅，令到佢多啲競爭。譬如佢話係咪一啲細嘅發電機啊？咁但係嗰啲其實就影響唔會大 嘅。佢好似消委會話咩嘛？你其實好似係咪黃？而家總幹事係邊個唔記得添？黃燕興啊，唔係退咗休啦。 我唔記得名。 佢又佢話譬如你大學可以自己發電㗎嘛？ 係啊。 咁我就聽完之後諗，第一。大學又如果有個地方做個發電廠嘅話咧，嗰個地方一係我嚟起咗宿舍，一我嚟起咗教學大樓， 地方 係咪先？如果佢有地方，依兩樣嘢都唔起咧，一定我呢就起樓咯。 係啊， 係冇可能起個發電機㗎嘛。 買好多單車俾人踩啊！ 我即係喺度電力啲人肉發電嗰啲嘢，係咪啲即係全校學生一齊去踩啦？ 頭係踩， 踩咁樣， 係啊！真係好嘢，真係好搞 啦！科大下邊嗰個球場咧就係大家學翻來發電踩咁樣嗰啲啊， 係啊。 另外佢之前個又提議過話係咪呢樣嘢就唔知啦，就攤 gas 制唔制啦，就轉揾攤 gas 就轉做天然氣嘅。咁變咗攤轉氣天然氣嘅時候，咁佢咪可以其中一個參與者就係供天然氣咯。 但 係 而家 攤 gas 但係你嗰啲唔係，但係你煤氣個成本係幾多啫嘛？要 佢哋話全世界都係話天然氣會平過煤氣噶嘛，但係你要改個 infrastructure 嘅話， 係咯， 攤 gas 就唔制咯。佢哋 係咯，呢啲唔制，呢啲佢都係唔制，因為你啲管道全部改曬噶嘛。 係啊，咁呢啲其實係幾悶又係幾 technical 嘅嘢，好多都係我覺得。咁但係市民其實係需要關心嘅咯，我覺得。 系咯， 三跑一样咯，其实 冇错啦， 都一定要关心咯，1400多亿喎，大佬。 你肯 bring up 呢个话题就好啦，好啦，听讲系啊， 冇错冇错。 喂，听讲贵党咧， 有一个专家喺度 啊，唔系啊，定系俾阿路人甲问咧？ 唔系贵党啲， 你应该问死佢喎，应该会。 点会捉出 嚟？听讲你贵党有人支持啊，有人反对啦。 你谂下六啊嘛， 亦都何俊仁以 阿善生就 阿善生同何俊仁 好欢迎呢个决定， 同埋系善生啫。 我蘇花好似淨係佢， 人哥都係噶嘛， 人哥都支持啊。 就要翻翻立法會，即係要 但人哥係機管局董事嚟噶嘛， 佢都係戇居居咁。 咁你貴黨咧？ 大部分絕大部分係反對咯。 但其實係咪有個黨嘅立場會係出篇稿係即係？ 會啊，但係遲啲應該會做。 我就好好奇你篇稿點樣出咧？ 係啦， 翻翻去立法會。 OK。 分法立法， 即係你嘅黨團冇立場。 我唔知道，其實我冇黨性噶嘛。但好似即係都好大嘅 debate 啦，星期六其實已經舉行咗一次，1:99。 唔係嗱，好啦，咁我又想好實際咁話俾你聽， 吞翻個立場咯。 咁你想點吞啊？ 我而家呢刻我唔係問立場，我係問你善生支持嘅原因係啲咩嘢？ 佢咪就係話飽和咗咯，嗰個咩含量啦、飽度啦，即係所有經濟效益啦，嗰個仲有咩啊？ 四个字讲晒啦，对香港好。 Exactly， 佢就系咁讲，即系话佢话佢唔会因为反对而唔去谂嗰、那个即系利害啊、性啊咁咯。佢觉得量完之后咧，嗰个系百利而冇一害。 但 系 佢点样回应？譬如啊， 即系譬如千几亿咁，但系佢赚翻更加多嘅钱。 嗰度都远啊！上个礼拜所有网台界嘅节目都集中讨论咗三跑，究竟有边一样嘢系真系为香港带嚟咗利益，又或者边一样嘢系得个噏字系？ 系啊，其实空域啊、环保嗰啲全部都系。 系啦，咁我就系想你咧答一答听众一个问题，就系话喺辩论嘅途中咧，善生有冇回应过呢啲指控咧？ 嗱，第一我系早迟到早退。 嗱，我可以想象，我可以想象到嘅。 有嘢，嗱，佢系有嘅。 我哋估唔到你咁样答。 佢系有嘅，有嘅，有嘅。佢全部都系解，即系因为咧，佢好多，其实佢真系做咗好多功课，好多数据。 系，但系都系好多数据，但系唔明啱乜。 即系有十个人都，譬如讲咗，我哋都讲咗好多数据出嚟啦，吓。即系可能，譬如如果你咁样喺个机场都可能要劈咗个山啦，铲咗个大佛啦，咁样之如此类，即系好多人已经讲过呢啲嘢噶啦。咁但系佢就话系解决到嘅。咁又講咗一好多嗰啲，即係佢唔知係咪飽覽群書啦，又睇咗唔知乜嘢啦，跟住就話每樣嘢都可以。 使唔使滴阿善雞上嚟咬咬咧？同佢，即係我諗係呢度個個都唔使出，係我已經咬贏佢啦。 哦， 呢度個個都係專家，但係呢啲專家唔使出。 你叫啦，你同佢 friend 啊嘛，係嘛？ 我同善雞 friend 咩？幾時 friend 咗我唔知。嗱咁啊，阿 professor 今朝咧写咗篇嘢 AM 73， 系咯系咯， 或者你讲一讲你篇文 章。我讲法好简单，其实已经好多专家嘅。嗱，我第一样嘢讲嘅就呢个其实航运业咧， 好难， 好复杂嘅嘢嚟嘅。咁所以系我唔敢写。咁但系有好多专家， 空姐啲你 OK 嘅， 空姐 OK。 救命啊！三楼地落街。 唔系，即系其实我未见到个议题，全香港系咁多人反 对。你吓怕我哋嘉宾下次唔嚟噶啦？ 唔惊，我唔惊呢啲。 你几开心啊？ 我成日搭飞机嘅，我成日搭飞机，我仲要搭。 你同林总做节目开心啲，定同我哋做节目开心啲啊？刘优，听 唔听到？够，系啦。 sorry 啊。 咁就系好复杂嘅行业嚟嘅。咁你话系咪需要增加个容量咧？咁个方向我哋认为系需要嘅。 嗯。 咁问题系问题点样做咯？即系好似当年起高铁咁样样，系咪话要起高铁咧？咁你话起高铁，我咁梗系好噶。 嗯。 咁又点样起啊嘛？ 咁你钱起啊嘛？点样起？ 系啦。 我就由头到尾反对高铁嘅，高铁系唔好嘅， 系唔好啊？ 系啦，咁高铁咁 事实话，当年就唔知，当年我就觉得，即系我讲咗100000次呢个 point 嘅啦。我当我就住嗰阵时咧，就住太子啊，住大角咀。我由大角咀， 地震嘅 礼真啊，我真系我当年住大角咀嘅啫。大角咀行出去太子地铁站10分钟，上架皇巴30分钟去到皇岗过关。我如果搭高铁嘅话，起完之后我由大角咀去到高铁站又系半粒钟。如果得我开车，我去到深圳啦，坐高铁俾几嚿水，傻的吗？我嗰阵时仲买飞唔知180几蚊，仲要有7折添。你嚟做乜？即系条高铁大佬几百嘅起条高铁嚟，都未做乜？搭皇巴啦，直通巴都去到啦，已经。喂，拜拜，坐一条，我去深圳上车都得啦。好啦，呢个咩啦？跟住你话嚟讲得嗰啲咩锦上路嗰啲咁嘅方案，直情啊 bullshit 呢啲咁嘅。 朱辦事係傻嘅。你去東京搭子彈火車，如果架火子彈火車唔喺東京嗰個站落，你去到呢個咩新宿啊咩咩， 死俾你睇啊！ 死俾你睇啦！你去到錦上路落車乜都冇嘅，即係牛都冇隻嘅，撲街啦！大佬嗰度不如唔好起喺錦上路，大佬冇 牛嗰啲， 咪咯。你一定依地鐵一定係點到點，去到市中心，去到中環。如果你起，你一定要起喺市區。你錦上路戇居嘅，如果喺錦上路直情唔得起。 而錦上路轉西鐵唔得咩？都唔 唔係你對於一般旅客嚟講，你去錦上路跟住再轉去 快啲啲咯。 你咁你搭嚟搭嗰條做乜啫？我不如搭巴士，因為巴士喺黃江去到中環真係三十分鐘灣仔落車㗎啦，大佬、有曬嗰啲唔知咩環湖公路，唔知咩。 買架旅遊巴幾多錢啊？ 往泉州大 橋， 你而家坐緊撲架七人車啊？深圳香港去深圳坐喺度咩飛機做喺七嚿水啫嘛？永東俾你任你包啦，你整個高鐵。 你贏你贏， 好啦，我講翻三跑。 三跑，嗱我就一个问，即系例如其他嗰啲咩话，嗱其实好啲得几多问题啫，个人讲就 环保， 环保 环保咯，嗱冇人搞紧啦，环评 个预算问题，空域问题，讲嚟嗰个主要呢三样嘅啫，噪音啊，污染嗰啲又 执 好，即系个钱嘅问题啦， 钱问题啦， 个问题啦，教授啱啱就话咧系会面对饱和呢个问题嘅，即系你话大方咧系要解决咧个而家机场跑道容量问题嘅，咁好简单啦，你起赞成起定唔起先？ 如果咁样起嘅话，我觉得好有保留啊。 唔系，咁即系你就唔赞成起啦。 唔系，佢有两个方，佢就政府俾咗两个方案噶嘛。佢一个就系双跑方案，就系现有嘅双跑，即系再加啲嘢， 再加啲， 即系将佢优化啦， 优化啦，系 佢嘅讲法。咁呢一个做法啦，咁另外一个就系三跑起多条跑道咯。 即系所以你就唔赞成起嘅，你就优化咗而家。 我而家睇即系凭我嘅认识，听到啲专家嘅讲法。即系个三跑咁多问题嘅时候，就觉得即系个双跑，即系 有个教授你口窒窒咯， 系值得谂多啲咯。 咁如果假如佢解决得到空域嘅问题咧， 解决得到空域嘅问题， 即系譬如真系啦，喂嗱，总之就而家其实好简单啫嘛。 空域嘅问题喺边先？ 嗱，而家就咁讲啊嘛，好多人就话咧，即系林超英嗰啲人就话咧，你而家咧，因为咧你。起完條三跑之後，佢嗰個升降嘅方向咧，就會同深圳即係廣東 撞，係 咯，嗰個空域就重疊咗嘛。 係啊， 咁如果你唔解決嘅話咧，你深圳唔讓個空域出嚟俾你咧，你啲飛機升降唔到嘅，其實你淨係可以外嚟降落，唔到外嚟起飛啊嘛。你每個鐘頭最多可能得十班八班機起，1000幾億，你多十班八班機升降梗係唔制啦。 係啊， 咁但如果你解決到空域問題，起唔起一個先？ 咁就睇下啲環保嗰啲人覺得係值唔值得咯。你問我 係 啦，咁你環保問題其實嗱，如果環保問題咧，真係老實講，你真係即係做定唔做嘅啫。一起咗咧，就冇得還原噶啦。中華白海豚嗰啲咧，即係嗰陣時機工局做啊嘛。咁你屋企裝修你都識行開一邊啦，中華白海豚都識嘅。咁如果咁嘅話，即係機依個機管局講噶嘛，唔係我講，真係唔係我講嘅。如果咁樣講嘅話，你即係 你講，我真係掉你出街。 如果咁嘅話，即係如果你話環保問題係最重要嘅話，咁係咪？就即系你解，就算解決空域都唔得氣咧。 如果係市民覺得環保好重要嘅話，咁都唔即係我都覺得好有保留。 你會講得 all nothing 咁喎，而家 唔係咁而家 要逐個問題拆解咗， 係咯， 呢一樣嘢 因為咧 數 啊 嘛， 唔係最關鍵問題就係咩咧？你而家個跑道 sooner later， 你譬如2018、2020、2047年，你一定會飽和嘅。咁你。最终你起唔起一条新跑道出嚟先？你就算而家双跑道，佢都会饱和咧。咁啊，你话优化咗佢之后咧，咁你应该点样谂呢个问题咧？其实 嗱， 其实 但系另外咧，我记得有另外前民航处处长咧都讲咗，就系话唔系喺赤鱲角度起。嗰條第三跑道喺另外一個道，喺港島，我唔喺港島嗰邊啦。到時喺第四、第五、第六個條話度， 因為你改， 佢話阿羅廣南定林光宇話咧，佢話佢話要起新跑道，但係唔係而家喺機場島再起一條， 係啦， 喺大嶼南嗰邊，喺另一邊起一邊出嚟。唔係佢講冇問題嘅，佢講唔使負責。但其實預翻台有問題嘅啫啦，我唔知係咪空域有冇問題啦，環保有問題。个成本你可能唔会少得过1400几亿嘅，即系你填一个岛， 你填一个岛出嚟 咪先？咁嗰阵时点样处理呢个问题？ 但系规划上咧，你起机场系一定有，即系by law你系要喺嗰个 area。 即系其实你想问嘅系咪香港有冇 用翻启德？ 香港有冇需要去？就算当佢 up 嗰扎经济数据话，几多千亿嘅经济利益系坚嘅，系真嘅数据嚟嘅，就话香港人我哋需唔需要赚嗰啲钱？你咪咁样问啲问题咧，即系嗰为需唔需要为咗赚嗰啲钱而放弃个环境系咪？ 系啦，系啦，系啦， 系呢个问题。 白海豚系咪要死咧？ 唔系净系白海豚嘅，其实反而我咧白海豚嘅话，变咗一个好似即系 post child， 人人都话起乜就话唔得，就因为白海豚。即系反而系咁都系嘅，白海豚系珍贵嘅。咁但系 即更切身嘅問題，對於大部分香港人嚟講，佢會覺得喂，係咪空氣會差咗啊？如果咁樣嘅話，即反而呢樣嘢，我會覺得係係啦，係對香港人嘅影響會比較大。 我直情係覺得冇需要起第三條跑道 啊！ 即無論就算你起得好平都好，根本冇需要，因為鄰近太多機場，你應該係 utilize 鄰近唔同機場嘅特質。去做你想做嘅， 我就咁如果咁嘅嗱，即係我唔係特別話反對話贊成啲跑道先啦。咁、我問翻 Raymond 你啦、即係你話咧就應該咧就利用其他 廣州， 譬如你話珠海或者廣州啲機場啦。咁譬如咁假設啦，好啦，到某一日啦、香港個機場跑道咧係飽和咗啦。咁、咧就幾個地方咧就聯盟咗啦。咁我如果我譬如我復活節假期想去大阪冇機， 先去深圳 去珠海飛。 系咯，你制唔制啊？你傻咩？ 嗱，你啲 compulsory 問咗一個問題，就係點解香港冇直飛大阪嘅機喎？你話如果我想 去，有啊， 我假設你已經 飽和咗， 飽和咗啦，飽和咗啦，係啊，已經冇啦。 唔 係，即係你飽和 咁到時，如果我係管理嗰人，我會問：喂，我係如果喺香港去大阪需要幾多班直航機啊？嘛，即係如果我而家有五班直航機，我覺得唔夠嘅，我應該用一個最，就算我要必一個高啲嘅價錢都好啦，我應該開第六至十班，而將我呢、這個 所以咪就係飽和咗咯。 唔 係 人咧，其實我係 唔係你唔明白我講法啊？即 係 如果而家香港可以開一百班直航機啊，我哋應該係保留香港人最有需要嗰一百班，而唔需要嗰一百零一班應該搬到珠海。 係啦， 即係呢一百班咧，係全部都係 A360。 系啦， 就唔系嗰啲廉价航空。 喂，但系佢依家个做法就系冇做到嘅，就系我礼拜四份稿会写。 所以点解你民主党唔明咧？ 就系话你咪要，我唔知佢明唔明啦。 就唔系你而家咁样指陈谈，你咪大家都 系 大家都系指陈谈兵嘅。 系 你冇你点样决定系最系咧一百零一班咧？ 就 系 你 佢就系 唔系啊？ 而家系你净系冇做到呢个过程啊嘛？ 唔系，其实佢哋应该做嘅话咧，其实我亦都睇过外国嘅做法，有啲就系话咧，佢我会即系我有个朋友，我专栏另外一个朋友已经系同佢倾过，佢写咗少少，咁我礼拜四会再写多一篇，就系话你应该收多啲钱，即系你塞车咁啫嘛？你塞车，你唔想解决塞车问题，一系就起多条路，一系咪电子道路收费咯？咁你收钱嘅时候，譬如你呢个问题啦，香港人。中意方便，中意喺赤鱲角飛嘅，咁我咪俾多機票咪 貴啲。 咁於是乎，我直接去大阪玩，我俾多啲錢嘅 outbid 嗰啲廉航咩嘢？ 即係等於你去成田同羽田個關係啫嘛、 啊。 你想近啲東？ 咁教授就啱啲咯，你嗰個就 唔係佢啱啊，只不過佢個方法點樣達到佢想要嘅效果，咪就係透過收費咯。你就要 咁，原來如果咁樣講， 就唔可以問你一問你一班就去。 你香港人咧，第日咧就譬如你即係個代價咧，你唔俾你跑道，如果咁根據兩講咧，個代價你就可能咧 貴啲 飛機 係咯。 咁你全香港人， 香港人 你 即係 計翻曬條大數 咯， 五千四億嚟嘅，咁點 計？係啦，就要計條數啦，就要計條數啦，就係未有人計過。 我嚟大咯，如果咁樣講，即係嗱，我哋 台灣五千蚊。 数啦，大话怕计数啦。你我咧就搭飞机嗰个使用者，我每张机票咧都系比贵咗钱嘅。 系咯， 依啲我比贵咗嘅钱咧，你唔会再 generate 到啲收益翻嚟。 我宁愿俾咗一百八十， 一千四百几咧。即系如果根据机管局又好，政府咁多好啦，我唔系讲民主党嗰啲啦，讲笑啫。系啦，佢系会 generate 到收入翻嚟噶嘛？呢个投资嚟噶嘛？我买机票我唔系投资嚟噶嘛？系啊，即系呢样嘢对我嚟讲唔系，即系嗰样嘢啊， 两样嘢嚟嘅。 咁点样计咧？ 唔系，佢都系收入，佢都系政府，即系佢都系。 即系你，但系呢个系嗰个公， 你个停机费收贵咗， 令到咗，即系你譬如你俾贵咗机票费，呢个系嗰个航空公司赚咗钱。 系啦， 系啦，但系咧，你千四一投入去。嗰、那個機場咧，呢、這個係嗰個地方嘅基建投資嚟噶嘛，佢可以 generate， 譬如係咪五千億或者一萬億，東方好似使成萬億添啦。 其實係佢報告係話過萬億嘅，九千幾億咁你計埋而家。 咁你譬如你買機票咁，航喺航空公司有過萬億收入，即係唔係 香港？即係 點樣去衡量呢條數咧？ 咪就是、好似我哋想一條路塞車嘅時候，究竟我係諗住起多條路，定係收費嚟解決呢個問題咧？因為收費解決問題都係解決咗問題，就係話令到價高者得，就係話需要多啲嗰啲人就會用咗先啊嘛。 但好似而家系一百万买一架 Toyota 咁啊嘛，你就咁啊 Toyota 赚钱咯。 同埋你咪变相 penalty 咗，譬如嗰啲我 cheap 少少，我去唔到旅行啊。 会系噶，会系噶。咁但系如果唔系嘅话， 喺度讲啫，大佬。 咪但系咪会系个事实会系咁样样。 我砸死你！ 咁你可以有透过其他嘅方法去补偿翻嗰啲人嘅。 即系点啊？ 譬如话系我 政府津贴， 津贴系咯。如果你真系要 政府津贴 嘅话，系啦。如果系咁样嘅话， 俾一千蚊撑住你。 咁但系同而家我哋做都系做紧呢样嘢噶啦。譬如话你系红隧嘅话，咪平啲；西隧嘅话就系贵啲。 咁你俾得起錢嘅，咁你咪慳啲時間咯。你想慳啲錢嘅，咁你咪塞下車咯。 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例子用西隧去比、去比喻係比較適合啲咯。即係譬如你唔係唔可以過紅隧噶，你唔係唔可以過東隧嘅喎。只不過你係會唔會喺港島東嗰邊，又或者你會唔會喺中間度塞車咁解啫嘛。西隧係貴，係咪你 afford 唔起咧？唔係，即係唔好同我講話你係咪需要100万買個 Toyota， 又或者係咪真係我喺香港冇個直航機，用一個 reasonable 嘅價錢真係去大阪。 佢東西隧嗰啲係變咗好似。廣州機場同埋香港機場咯， 即係你個嗰刻嗱，首先 比較我哋講嗰啲嘢， 究竟喺第三跑道，你信唔信佢話會帶嚟 嗰個1万蚊嘅錢 嘅錢先？如果啲人話唔信啊嘛，唔信嘅時候就覺得當你打個和咁樣啦，我當唔當你蝕錢咯？當你打個和嘅時候，我就諗啦，喂，我究竟起件嘢打個和？然後就可能係多啲航班好啊，定係 就業機會啊， 就機會嗰啲就都幾穩陣嘅。尤其是即係你最簡單，我哋就而家香港邊度冇嘢做啫？ 而家都唔夠人㗎。 系啊， 咁唔夠人，系咯， 你會搶貴咗啲建造業嘅 內地勞工，你咪又話？ 你如果譬如講翻話，譬如係咪創造到譬如 let's say 譬如成萬億收入咁樣計啦？但係咧，你因為根據香港人嘅認識嚟講咧，赤鱲角機場咧，即係引以為傲噶嘛？ 係噶， 係啊，咁有咩理由你喺條新跑道唔可以再引以為傲多次啫？ 嚇、啊！ 唔係啊，你邊度數我睇？唔係你邊度數我睇啊嘛？你當年譬如你可以想到你而家你即係我嗰日先講翻起啦。當年啊，起地鐵啊，羅德成都反對啦，話你哇屌你掘開成條彌敦道，哇成個香港咪掘爛曬。 係啊， 羅德成係啊，羅德成一定要反對，一定要反對起地鐵噶嘛。而家你話冇地鐵撲街啦，香港係咪先？咁你話而家你忽然間你話咗出嚟，無啦啦忽然間同我講話，有班人咧就話咧。喺機場千幾億呃你嘅咋？比如 我信鬼佬啊，唔信香港人喎、啊。而家呢， 玫瑰園 即係咁樣啊嘛，係咪先？但係你問題咧，就係、是、我哋嗰個認識話俾佢知，赤鱲角機場咧係點嘅？ 嗯哼， 你唔點嘅原因係咩咧？香港冧就唔 點 啫。 但高鐵唔 點 喎、 啊，係咯，咪有啲 高鐵嗰樣嘢 太多大白象， 唔係高鐵嗰樣嘢，佢係成個起個概念，你去到深圳同嚟到香港係爭十分鐘都冇嘅一個車程、你真係。你真係唔能夠話俾人知係用咗幾百億嚟起一個 呢個機鐵點點咧？咁嘅嘢，機鐵點點咧？ 但係本身高鐵嘅在意容易，同埋港珠澳大橋嘅容易就喺三小時生活圈入面嘛，就係、是、可以等你無論點，你可以喺香港，你翻去深圳或者廣州，用佢嘅白雲機場或者深圳個機場，同埋澳門。即係港珠澳大橋，由頭到尾呢兩個大白象起出嚟啊，都係為咗呢一樣嘢嘅啫，就係等佢當時起高鐵，其中原因都係為咗可以少啲飛機。 三小時生活圈啦、 啊，係咪？咁如果係咁嘅話，再起多個大白象出嚟，大家都係為咗同一樣嘢，咁、那個 competitive ends 係 no ends 嘅，因為事實上。內地同樣地都係做緊同樣嘅嘢，佢哋都係同樣 expand 緊，咁 expand 緊佢哋嘅。 贊成起機場嚟 嘅。我真係覺得好奇怪，點解會有咁多？嗱，我又分享一下，即係我聽啲師兄嗰啲嘅經驗啦，即係當時佢哋起機場，哇，簡直開心到咧！起機場佢哋咧，簡直係一個夢想嚟嘅，對佢哋嚟講。當年佢哋起赤鱲角機場。你一家你一個機場行入去，其實嗰陣時喺機場嘅造價只不過650亿嘅啫，因為其他嗰啲係另外一啲嘅，例如青馬大橋啊咁樣喺入面做嘢。我話知入到去一個人頭一張身份證行入去，幾家頭拍卡咁樣嚟收你錢嘅，即係佢哋係淨拍卡都拍到有少少唔好意思啊嗰種啊，大佬即係咁樣掠水法嘅。啲材料要趕工，材料嚟到有啲咩唔啱嘅話，或者細櫃啊嗰啲嘢嚟到唔啱嘅話，兜嘢重金屬完全就咁劈落海同你堆填，係完全咁樣污染嘅當時，係冇控制到咁嘅。即係我只係哇，當然啦，如果你話做工程界嚟講，你起多個三跑，哇正啦、啊，梗係啱啱好你港鐵高鐵由2017年應該可能或者完工。港珠澳大橋又是 target date， 可能又或者會延遲，但是都是 2017， 兩個大工程都是2017年完工的時候，這班人怎麼去走？剛剛好那個時間夾得，其實對我的工程界來說會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但是完全都是被顧問公司和大公司或者中國港灣吃光了、 我睇過即係佢屬工程嗰啲嘢啦，咁我自己睇過佢個經濟嘅研究報告就係、是。 我識得討論嘅就係話，即係都有幾多問題可以討論，係咪話真係有萬幾億好，或者而家講嘅四千幾億好，係、幾唔係太彈得住腳嘅咯？即係唔係你可能改少少個參數，個結果可以爭好遠嘅咯？咁呢啲係香港人要知道個經濟，你係咪真係俾到我哋嘅咧？咁另外得益嘅係邊個咧？就算我當你有四千五百億啦，咁係咪頭先所講嗰啲工程界攞曬？咁一般市民就分享唔到，你仲要加我價？咁梗係，如果咁樣有啲人反對都合理啊！ 我唔係，我同意，我同意，即係你千幾億就擠落去就真係有少少。 同埋我有一樣有反對嘅就係點解呢一樣嘢唔需要過立法會咯？即係從來我真係好認為，你個係咪就係因為當年高鐵你衰咗？同埋而家政治氣氛咁唔好，定係其實三跑係一個 spin 嚟嘅咧？點解喺呢個時候提出嘅咧？由頭到尾我都覺得係一件好詭異嘅事嚟嘅。通常我會以為呢啲咧係應該要去 lobby 嘅，係應該要去立法會嘅，或者會有一啲嘅諮詢嘅。咁當然我哋可以話啊，三跑已經經過好多嘅諮詢，其實都已經討論咗成十幾年㗎啦，咁樣成啦。但係突然之間你就話行會已經決定咗，係啊，出年就收你錢㗎，280蚊你走唔到，最多可以同你傾下細節嘢咁樣啊。咁我覺得，咦，原來 呢個係好唔啱，好唔啱，好唔啱。 咁我以後將來所有嘢都係咁噶咯喎！ 其實上次電視發牌都一樣啊。 係咯， 都係佢哋博取。 醫院又點解醫院你又唔係咁啊？點解照顧幼兒嗰啲又唔係咁啊？我又好想問噶啦，點解你淨係益嘅基建？ 啊，今集討論 係好多嘢可以咁樣決定嘅，不過唔知點解抽咗呢樣嘢咯。 點解可以咁樣？ 你放心，我哋做緊研究。 即使 你哋做緊研究啊？ 就揾一啲法律 漏洞。我冇講，我冇講，我好與人為善嘅。 成熟先 至 公開， 係嘛？係嘛？ 佢機管局有條例咧，可以做噶嘛？你依、這個你要同佢打個 JR 咧，其實好複雜嘅。 係啊，我都知啊， 呢樣嘢難嘅。 JR 嘅先， 真 係 難 嘅。你難，因為佢機管局係 做好多 research， 係 佢已經有權做依樣嘢噶嘛？係 啊， 依個係難嘅。 果然，難都要做㗎，係嘛？ 嗱，咁啊， 應該要破呢個先例咯，即係呢個我覺得係，或者各位聽眾真係可以諗一諗， 咪即係能夠做同埋。即係可以做，能夠做係，其實可以有。 咁如果梁振英政府做都係做㗎啦，係 啊， 佢冇底線㗎嘛。 所以咪睇下佢 係 咪超越咗佢能夠嘅範圍咯。 今集係有適量嘅火藥味，即係 which 上我係好中意嘅。嗱，希望阿路人甲、路人月同埋阿 Kelvin 咧，喂，真係多啲上嚟。即係我希望，即係我希望揾啲嘢咧，你同意或者我唔同意，或者我同意你同意，即係拗下係嘛？我要越級挑戰係嘛？即係訓練下自己嘛係嘛？好多謝曬咁多位，下禮拜再見，拜拜。 Bye.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